其中涉及到云南、北京的投诉数量居全国前二，广东和上海并列第三，并且针对在线旅游企业的投诉量达到了46%，携程、去哪儿、途牛等投诉数量居在线旅游企业的前三甲。旅游投诉数据显示啊，2016年旅游投诉主要集中在旅行社，占比38%，景区占比20%，航空占比15.8%，酒店占比15.1%，导游占比7.4%等五个领域。旅游合同与行程不符，导游强迫购物，服务态度差，都是投诉的重灾区。而从投诉对象来看，在线企业的投诉主要集中在机票和酒店的领域，省份的投诉呢，也主要集中在景区和退货的方面。2016年，平台收到的797条涉及全国各省份的投诉，其中云南以316条居全国首位，投诉量呢较2015年也是增长了35.6%。的确，云南作为我们国家的旅游大省要注意了。其次呢是北京，共有88条的投诉，和2015年持平，而广东和上海则是以55条投诉并列第三。2016年涉及到 O2A 的投诉有所下降，是680条，较2015年下降了6.6%。携程旅行网以203条的投诉居在线旅游投诉量的首位，去哪儿居第二位。其他投诉较多的企业依次还有途牛、阿里、趣啊、同城、驴妈妈以及翼龙等。在全国各级旅游投诉办理机构当中，共有40个机构对投诉平台进行了回复，其中四川的回复率为85%，海南的回复率为60%，广西的回复率为42%，回复率较高。而投诉量前三位的云南、北京、广东和上海，回复率均在15%以下。而 O2A 当中没有一家回复率达到100%，回复率最高的前三名分别是同城、去哪儿和翼龙，穷游、美团、优哉以及酷讯旅游的回复率均为零。而在人民网平台当中参与回复的旅游企业当中，驴妈妈旅游网处理投诉的效率是最高的，网友也投诉平均3.9天问题就可以得到处理。其次是去哪儿耗时4.8天，而其他的企业平均回复时间均大于5天。听到这儿啊，我们也能从人民网旅游315投诉平台反映出来的这个数据，大概的了解到目前旅游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希望在2017年，这些旅游投诉的重灾区投诉率都可以降低一些。当然啦，相对应的，我们的旅游市场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如今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共享单车的身影，而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选择骑车出行。虽然短距离骑车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目的地比较远，又不想挤公共交通怎么办呢？哎，想来北京旅行的以及在北京已经安家落户的朋友别着急，北京已经有共享汽车了。在上周，也就是3月7号左右，大约300辆新能源分时租赁汽车已经正式落户23环的桥下了。大家可以在国贸桥等租赁点实现共享汽车与共享单车的就地换乘。在23环很多的桥下停车场，你就可以发现首汽集团新能源的分时租车 GoFun 出行，与北京市政路桥合作开发的首批分时租车停车点已正式投入使用了。大家在归还了电动汽车之后，还可以在停车场找到共享单车，用电动汽车加自行车的组合搞定全流程的绿色出行。在哪可以找到呢？租赁点目前包括的有国贸桥、双井桥、亮马桥、燕莎桥、华威桥等20多个点位，目前投放大约300辆车，而其余的车辆呢，预计在年底出现，到时候会有更多的桥下空间亮相并陆续启用。数据显示啊，截至今年年初 GoFun 在北京市内投放的汽车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辆，租赁网点也达到了100多个，而通过与市政路桥合作，预计现阶段网点将至少增加200个，借此来缓解全市范围内多区域的用车需求。 哎，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该怎么来用呢？其实这些电动汽车的租用啊，非常的简单，与共享单车的租用一样简单。首先下载 GoFun 出行的 APP， 用手机号码注册之后，验证身份证、驾驶证，提交押金就可以使用了。车辆的计费方式要注意听好了，计费方式为1元每公里，再加0.1元每分钟。算一算的话，比打车还要便宜，而且绿色环保。好啦，这就是旅游大事件。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来到跟北京一样历史悠久的城市南京。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一个人的没事没事怎么做？ 那就让我来帮你，帮你点点火，再加上一个帮手，帮手也不错。 不敢品尝异地小吃的人不算会旅行的人， 相信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机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就算难吃也要尝尝有多难吃，别让你的旅行只装饰了你的眼睛而荒废了你的味蕾。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在中国的城市榜当中啊，有一些城市从一出生就是贵族，比如说洛阳、西安，一出生就有高贵的华夏血统，而苏州、绍兴一开始就是南方明珠嘛。当然也有一些城市草根出身，但是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却成为了华夏族的避风港，南京就是如此。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到南京的时候，就被路两旁遮天蔽日的梧桐树所震惊，当时的画面现在还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忘不掉。而今天我们将追随美食的脚步来到南京城。 飘逸的声音是你，是你，可是孤独的你，我不能更睡着你，可是孤独的你，我不能更睡着你。 其实南京的历史人文资源非常的丰富，六朝古都南唐就在，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于此，龙居龙盘，吞吐天下，经历了太多的历史风雨。入粤后的秦淮河畔，桨声灯影，不知迷醉了多少文人骚客。南京之所以称为南京，是源自于明朝，而朱元璋称帝于南京，国号大明，当时称为京师应天府。而明太宗朱棣奉天靖难成功，建文帝生死不明，朱棣称帝，因北方威胁大，所以迁到北平，改称北京，原来的京师就降格为南京，所以南京这个称号也延续至今了。当然南京除了历史人文交织之外，也是一个垄断的吃货世界。不信你去到南京随意的观察，基本上每一样小吃都能找到三大巨头。在南京吃烤鸭，吃金红星烤鸭的不会吃张云，吃张云烤鸭的会拒绝金红星。有人爱中华门砂锅，也有人提议去吃胖子砂锅。从前有一个朋友爱吃金陵大肉包，而我喜欢中山，于是绝交了。很多做过功课的人来到南京会直接奔着韩复兴的盐水鸭去，虽然说很多外地人并不知道韩复兴是什么，也不知道盐水鸭是什么，这样的后果就是到了大名鼎鼎的韩复兴之后才发现，韩复兴原来就是一家只做外卖的店铺。这里的盐水鸭和街头的盐水鸭相比有几个不同，一呢是皮肉更嫩，二是许多店家呀喜欢来做肥鸭，求一个肥而不腻，而韩复兴呢选的是偏瘦的鸭子，紧实酥烂，三是味道上，有一些不讲究的做盐水鸭会做得很咸，而韩复兴的盐水鸭并不是很咸，而是突出一股清香。除了盐水鸭之外，韩复兴的其他东西也值得一试，吃不下一整只鸭子，斩一个鸭腿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他们家的鸭油烧饼也是很有名的，香脆酥脆之类的话不必多说，鸭油浓郁是最大的特色。当然鸭油的气味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如果认为鸭子的这个气味有点腥的话，那就不建议你来吃了。其实南京的鸭子铺啊，向来都是同时卖红白两味，红鸭呢就是烤鸭，而白就是盐水鸭。如果论皮的酥脆，那么南京的烤鸭肯定是比不了北京的烤鸭，不过如果论口感的鲜嫩多汁，那么南京的烤鸭又比不了广式的烧味。一入口，南京烤鸭的味道其实没有太多的惊喜， 但是其貌不扬的南京烤鸭在撒上一袋红卤之后，哎，脆皮嫩肉之间布满了酸甜适口的卤子，顿时色香味全都出来了，便是入口生香，欲罢不能。有一家叫八子烤鹅卤菜店，名气呢可能不如张云板鸭，但是人气也不小。这两家推荐的店啊，在做法上特色都不是很鲜明，只是各自在各个环节都相较于其他家更加出色。如果你到南京人家里去做客，他也未必会给你推荐这两家的鸭子，甚至有的人啊会毫不犹豫地觉得自己家附近的就是最好吃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吃南京烤鸭一定要浇上一撇红卤，如果没有，终究得不到南京烤鸭的神韵。 去的远

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刚刚说到这个南京的鸭子啊，南京人是鸭，擅长吃鸭，不管是烤鸭、板鸭、盐水鸭，都会做得非常的香。美名远扬，鸭脖啊鸭爪啊也不会放过的，美女们也不会嫌手脏哈，啃的时候都是美滋滋的。鸭子的翅膀会做成鸭四件，小朋友呢也会吃这个鸭子，一啃啊啃的就满脸的卤子。在南京，除了鸭毛只能做成羽绒服之外，鸭子身上的每一块都能变成美食。但如果挑选一种和南京人最为休戚相关的食物，这种食物却不用鸭子肉，而是用那些鸭子肚子里的东西做出来的鸭血粉丝汤。在南京遍地都是鸭血粉丝汤，但是如果你想吃上一碗理想的鸭血粉丝汤的话，它里面的内容首先要包罗万象。鸭肉要细腻而嫩滑，鸭腚肉质紧密，滋味悠长，鸭肠富有韧性，紧韧耐嚼，鸭肝质地细嫩，味道鲜美，有鹅肝的影子。单单是这一条啊，好多小摊上的鸭血粉丝汤都是做不到的，即便有这么全，也舍不得物料多放上一块。而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好吃起来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新鲜，只有新鲜的内脏才能释放出最丰富的韵味。鸭德堡作为南京最贵的鸭血粉丝汤，每天啊消耗的这个内脏数不胜数，巨大的消耗量呢是材料新鲜最好的保证。而作为最贵的，它里面的内容当然也不能吝啬，足料足量，有好的物料自然少不了好的汤头。如果说鸭血鸭肝之类的只不过是在程度上优秀于其他的鸭血粉丝汤，那么汤底足以称得上是绝无仅有。和其他地方的鸭汤相比，鸭德堡的鸭血粉丝汤的汤汁竟然是乳白色的，喝起来很浓郁很鲜美，不知道是不是老鸭熬出来的效果。 但是这种鲜美之中呢，却不像有一些靠味精堆出来的小摊那么的浓烈，以至于喝完之后不会口干。对于反感味精的人来说，可能吃到了一点可贵的坚持，这也就是对自己食物味道的自信。粉丝和豆腐果的鲜美和吃呀，不是一点要提醒大家，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是分为红汤和白汤的。红汤呢，觉得自己是名门正派，而白汤却后来居上。如果要深究原因的话，其实白汤的鸭德宝就是这样一个外来客，但是这样一个外来客的风头却渐渐盖过了很多红汤的鸭血粉丝。也许是正宗的南京小吃不是很争气吧。 就算重复也更丰富 Oh let it be， 太多的话都说不清，就到这里，剩下些没勇气讲出的秘密，我们的故事都在是 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 天下，我是孟阳，每天十一点到十二。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了很多呀。兰州啊，有兰州拉面；北京呢，有炸酱面；武汉有热干面；镇江啊，有锅盖面；南京有什么面呢？南京人会挠着头皮，指着面前的大海碗说一句：“我觉得这皮肚面好吃得很呢。”皮肚啊，是将这个鲜猪肉皮晒干之后炸成的一种东西。色泽黄白，质地酥脆，上面有孔非常的均匀，形状也非常的完整，口感很鲜美。由于香酥多孔，所以放到面汤当中啊，能够吸饱这个汤汁，慢慢的发开。所谓的皮肚面，只不过就是在面里面放了一些皮肚。如果要是有流派论的话，这种南京人最常见的面条应该叫做小煮面。这种面条啊，不放酱油，味道非常的清淡， 功夫全在这个料和汤里，其中的配料呢也是包罗万象，绿的青菜叶，白的鹌鹑蛋，黑的木耳，粉的是香肠片，红的是熏鱼，灰色的猪肝呢有其中六样，就算是六鲜，再配上白面红油，非常的好看。至于究竟是哪六鲜也不一定，有牛杂、牛肉、大排、小排、熏肉、扣肉、毛肚等等，都可以各自各唱各的主角。当然如果你点了类似全家福这样的品种的话，那么它的浇头可能比面条还要多。小煮面的面条呢普遍细细的，而且非常的筋道，但是如果碱水过多的话，筋道就变成了坚硬。或许就是这样复杂丰富的配料，而且用料足是碗大如缸，南京人的小煮面几乎都不难吃，在水平上也是各有特色。而这个艺记皮肚面的名气要更大一点，给料呢也是更加的豪爽，尤其是皮肚面汤当中带一点点辣，面条也非常的有劲儿。其他家的小煮面呢也有比较好吃的，比如说齐家面馆、相记面馆、四鹤春面馆，用的是没发透的皮肚，非常的特别。而张府源的大碗面，还有张竹林的大碗皮肚面，以及茶南面馆是大肉，非常的实惠。面汤呢是红汤，不是一般小煮面用的白汤。这些面馆啊都是南京朋友一碗一碗吃出来的总结，当然水平的差距呢都不是很大。说到美食啊，其实还是想说一说南京人他们爱吃的东西。除了小煮面呢，还有一种在南京比较常见的面叫做老卤面。而南京的老卤面名气最大的就是君友老卤面。君友老卤面最有名的就是熏鱼面。既然专门推荐了，那么什么老卤纯正啊、面条筋道啊、鱼肉味甜什么的就不说了。但是他们家居然是24小时营业的。上夜班的人啊，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常去吃一碗面条。相比一些愿意过安逸生活只忙活一上午的馄饨档来说，这家面馆倒是有一些人文关怀。对于面条而言，小煮面和老卤面之间的区别的话，小煮面可能是有一点点鲜美，而老卤面更加的醇厚。而小煮面的历史是从解放后开始的，因为它更加刺激的味道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而老卤面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末年，相比制作起来更加简单的皮肚面，熬制老卤更见功夫。好啊，今天没有说太多的南京小吃，不过呢也说了三大样，小煮面、鸭血粉丝汤以及盐水鸭和南京烤鸭。这只是南京美食这个万里长城当中的一块砖，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深挖南京的美食。好啦，听游天下，明天再见咯，拜拜。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